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请到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海涛，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近期哪一本书、哪一套书对他非常的有感觉啊，或者说他对这套书非常的有兴趣。来，我们请出海涛。海涛你好。 哎，红九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说一本书叫做《大清相国》，首先呢我们还是请海涛给介绍一下，为什么近期你会看《大清相国》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知道这本书的话其实也是蛮偶然的啊。或者说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了解这本书是因为推荐。 嗯， 谁推荐的呢？王岐山。 嗯，那么国家领导人王岐山 对，嗯，他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党政干部推荐的这个书里头就有《大清相国》。 嗯， 这本书挺厚，挺厚， 很厚很厚。这个海涛也是经历了几天的时间看 了。我基本上可能就是在出差的途中啊，我在飞机上这么翻了一翻，看了一看。总的来讲的话，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 其实说到《大清相国》的作者王玉文啊，我们曾经也采访过。大家对他最感兴趣，或者说一提到他就会提到国画，是吧？长篇小说国画，湖南的一位作者。当然他有很多作品，像亡魂鸟啊、龙票啊、官场春秋，还有有人骗你，这是属于散文集了啊。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官场小说的代表人物，确实，其实大清相国讲的依然是官场。 对， 大清相国的主要内容先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吧。 其实大清相国的这个主人公啊叫陈廷敬。 嗯， 陈廷敬原名不叫陈廷敬啊，这个名字是顺治皇帝赐给他的。 嗯， 讲的是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一个大臣群像。 嗯， 就是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在康熙王朝。 康熙王朝 大家都知道嘛，康熙王朝算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盛世王 朝，也算是盛世王 朝。对， 嗯， 里头这个也是名臣辈出，千古传颂。但是呢，这个宦海分高啊，城府难料。你比如说里头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人物，比如说像明珠， 嗯， 对吧？明珠估计大家可能看《鹿鼎记》里头，可能也这个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这个也是四个算是主人公了。 嗯， 讲了他们的这个城府的这个一生，有被削权的呀，有这个郁郁找事的呀，有这个享受了荣华富贵以后，结果又被贬的呀。 嗯， 满朝重臣名宦，很少有能够得善终的。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陈廷敬呢就很有意思，官场待了近50年， 就驰骋官场50多年， 然后呢，历任工部、吏部、户部、刑部这四部的尚书，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被这个齐归之后，最后仍然被召回， 嗯， 最后老死在相位。 哎，他也算是善始善终吧？ 对， 善始善终啊，这是里边这些人物唯一一个善始善终的。 对对， 那这个人。他何德何能何许人也，他怎么能够善始善终？我们来把他的履历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这个人呢，我刚刚也说了，就原来名字叫陈敬，21岁的时候是中了进士，因为同科进士当中啊有两个陈敬，后来顺治皇帝就给他赐了这个名叫廷敬， 陈廷敬。 对，陈廷敬。 嗯， 从此呢这个声名鹊起。 嗯， 从这个官场之日起，就同后来这个权倾天下的这个明珠啊、索额图啊恩怨难断。 嗯， 又遭遇了这个徐乾学、高士奇等康熙心腹的这个明争暗斗，大家说这个伴君如伴虎啊， 对， 同僚就跟这个豺狼一样。 嗯， 陈廷敬如履薄冰半个世纪，慢慢的这个悟透了官场的秘诀，终于建功立业，名垂千史，成为一代名相。 嗯，你看啊，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啊，如履薄冰，是吧？伴君如伴虎，同时呢参透了官场秘诀，终于建功立业， 成为一代名相。这里面分为不同的几个层次，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一生有几次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 对，你像他一开始这个人物的这个出场就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描述的时候，其他所有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当时在这个考试前都很紧张，他这个就很悠闲，弹着这个古筝啊，很悠闲很从容。后来慢慢的一颗一颗考上去，怎样他的这个人生做了转变呢？是去京城这个赶考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用我们所说的叫听到了不该听的这个考场的这样的这个黑幕。后来就是遇到了这个追杀，然后机缘巧合进了这个官场。然后这个很多这样的这个派系，然后在里头的这个恩怨的这个纠葛，很精彩这个开头。 非常的精彩。《大清相国》也算是一本畅销书了。在我们友台兄弟台看来，大家对于这种古代的戏，或者说对于这种官场的文学还是非常的感兴趣。那《大清相国》写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在这种特定历史遭遇当中，他官场上的这种所作所为，比方说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格，拥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他的行为上应该如何去选择。你别看是所谓的盛世，但是那个时候官场关系啊也非常复杂，是吧？很少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那为什么唯有陈廷敬能够做官善始善终呢？对吧？其实作者王跃文呢，他也是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啊，因为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但是却宅心仁厚啊，好官多庸。但陈廷敬是好官，但是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但是从善如流啊，这也是王跃文对陈廷敬的一个书面评价。 其实王跃明这个王跃文 王跃文啊，其实他书里的这个陈廷敬啊，是被康熙皇帝赞为完人。完人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对， 其实王跃文的话，对于这个人物啊，其实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这样的这个看法。他说他事实上他并不相信这世上有这样的人。不过世人号为尊则讳，对吧？然后这个隐恶扬善又是古风，陈廷敬即便真有瑕疵，也没有这个历史史料可以供你这个探秘。我们的祖宗并没有那么好。祖宗的这个家国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好，可面对现实红尘，人又很容易这个沉迷于古往。古人评价历史人物可能多流行朴素的民间思维，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像中国古典小说就惯用这种民间思维，刻画人物一般可能都会走极端，比如说像曹操啊，就属于大奸， 脸谱化。 对，然后这个诸葛亮大智，张飞大勇，关羽大义。所以他说他所写的所谓的历史小说，可能就不自觉的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他说他其实是自愿陷进这种古典审美范式的，与其说是写了历史上真实的陈廷敬，不如说希望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人物。 大清相国里边这个陈廷敬的形象其实也已经影响了不少公职人员呀。你看刚才海涛提到了说国家领导人王岐山他推荐书目里面有大清相国，那有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找到作者说跟他去探讨陈廷敬的从政经历。他是一个作者非常敬重的古人，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思考。如果您看了这本书的话，你这个生活不断的往前走，对吧？历史中的很多值得借鉴的好东西其实就在古人的这种所作所为当中。比方说咱们现在经常会提到什么社会公德，职业操守，个人品德，或者是家庭美满，那这些呢可能也是考察干部德字的一个标准，对吧？你要做好干部呢，首先你要做好人， 对 吧？立业先立德，做事儿先做人。古往今来对人的要求也都是以人为本。那在那个时代上，陈廷敬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所处的这些人，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材。是吧，海涛？ 对对。其实在王跃文笔下，陈廷敬是一个清官却宅心仁厚，是一个能官却从善如流，是一个德官却不乏铁腕。 咱们提到对于很多的历史人物都要一分为二啊。那海涛，你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你觉得这作者是在一味的赞颂这样一个人吗？ 我想他是通过对于这个人物的这个刻画，实际上是揭示了这么一个我觉得比较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为人之德。 嗯， 为人之德，要什么呢？要宅心仁厚。其实原来2011年的时候，像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里头的话，其实你看他也是很具体的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细化了对于干部德的各种这个考核的这个标准。 嗯， 我们说这个以史为鉴吧。 嗯， 啊，这个里头的话可能有一点就是古往今来其实对于人的这个要求无不以这个做人为本，要做好干部首先在人，先立业，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我想可能就是想要阐述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 对，王爱文其实他呢也是说到，除了秉承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呀，就为官讲究忠义仁爱清廉，同时呢还要有才能啊，你也不能中庸，那些都做到了，你什么事儿干不成，这也不行。那而且在这个之外，陈天静的身上还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他非常的低调啊，那不是咋咋呼呼的人，高效做事啊，高效做事，低调做人，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干部。 对，特别是里面的这些人物做比较，你发现没有？这个，像索额图，他就是很高调。 哎，对对对对对， 就很高调，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你像高士奇就很奸的这么一个人，连皇帝都敢骗。 对， 去民间搜刮了这样的这个名人字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对于这种名人字画呀、古玩啊，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专家，是一个专业级的这个人物，结果经他这些手的这些这个字画，他一般是分为这个两类，一类是真品，一类是赝品，把赝品呈给皇上，呈给皇帝，结果 大的呀， 结果皇帝拿到的全是赝品，然后呢真迹全自己做截留。其实陈天静他知道，他知道，但是他没有自身，因为他认为就是说，皇帝如果只是玩这些这个名人字画，这个不会影响到这个 国家 的这个治理，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无伤大雅。 对对对， 嗯， 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话，他还是很坚持他自己的这个原则， 所以说，像高尔奇，他就是尊享荣华富贵， 对， 是吧？这个不能说玩物丧志吧，但是确实他这个喜好也成为了他腐败的其中一个根源。 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想起这个和珅何大人。 对，何大人也是啊，他这个把皇帝哄高兴了，但是实际上自己这个家里面的金银财宝，还有那些古玩字画， 对。 这富可敌国。 对对对 啊，其实《大清相国》这样的一本书，很多人觉得哎呀大部头啊是不是挺难读的呀，那海涛先分享一下吧，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障碍吗？还是说从一开始就被吸引了？ 我觉得还好，你能够沉得下心来耐着性子读，其实还是很有意思一本书。 就一上来其实它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他上来的时候包括他的这个开头啊，其实还是蛮吸引人的，能够把这个读者带进去。 那么《大清相国》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感受啊。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段哈，就是陈廷敬压着王继文啊，也是一当官的王继文离开云南的时候啊，是一个云南官，很多的群众啊就拥上了街头，哭着喊着不让这个王继文离开，并且对陈廷敬说道：“你就是钦差吗？你凭什么要抓走我们的父母官呢？王大人可是云南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官啊！”可以说啊，这种场景啊，还挺让人感动的哈。这个为官者谁不希望在离任的时候是这种场景啊？如果是不明就里，只看表面，王继文呢就是传颂千古的好官，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王继文糊弄了皇帝，糊弄了群众。可是啊， 这个只见眼前的场景往往有时候不是真实的。那对于官员的评价呢，这要是向陈定静学习啊，他还是从细处入手，从深处挖掘，才真正找到这个地方官为政的好坏。那从这个历史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如果不是陈定静明察秋毫，康熙爷也是被这个王继文给糊弄了。可见这个选人用人关键还在于考察干部啊，如果你这个考察失真，不仅仅是损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会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呢损害的是国家和群众。而这个政绩的表现啊，也像陈定静所说的一样，是吧，说国朝的好官既要效忠朝廷又要爱护百姓，是吧，如果你只是糊弄朝廷，是吧，假装爱护百姓，最终很多东西都跑到你自己腰包里了，那个东西是要不得的啊。其实我们说你在当官的时候啊，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最开始当时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说第一点我们要把正确的路线确定了，第二个呢就是要选好干部。那选好干部这是一个大事儿，就是所谓的用人呢。你看身为皇帝他有时候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下面的这个干部究竟好不好，但是对于陈定静来说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这么一个选拔人才的人。 对，像陈定静一开始去云南的时候，当时老百姓的这样的这个表现也是让他这个很困惑，他也甚至一度怀疑自己 是吧，这是弄错人了， 对，是不是弄错人了。 嗯， 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就很奇怪，这个街道两边的这个商户不做外乡人的这个生意。 嗯， 结果后来查下去才发现这个王继文是亏空了大把的这个国库里头的这个银子。 嗯， 后来是通过跟这个商户去赊去借这个银子来这个填补国库的这个亏空，来应付所谓钦差大臣的这个 检查。嗯， 这个像我们之前所报道的个别的这个 官员， 其实我们当时不是说这个朱总理下去检查这个粮库一样吗？媒体也都报道了， 对对对， 对吧？临时的把这个亏空的这个粮库给这个 填上， 对对， 然后等不检查了之后，发现还得还回去， 对。 那真正要如果到了看节上，是吧？ 嗯， 如果这个国家发生了这个特殊情况，战事真的需要粮草了，怎么办？发现是一个窟窿，对吧？ 是，所以你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作为一般的这个百姓，他当时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宣传，或者说因为这个官员平日里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蒙蔽，让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官员是个好官。如果你钦差大臣，你过来要查我们的这个父母官，他就会着急。 嗯，但实际上，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这个大清相国之眼啊。此书写的是一代名相陈廷敬，他靠着文、忍、等、狠，还有隐五个字的要诀，纵横官场，官至宰相啊。最终呢是功成身退。确实让人佩服啊。你看这五个字儿哈，稳、忍、等，他还特别能等，还有一个狠字儿，还有一个是隐字儿。 隐，对，其实他这五个字的话确实基本上也是他一生能够这样平步青云，能够这样稳步这个政坛5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总结。 嗯， 其实你像他这个等，其实就是要讲的是这个你要沉得住气，对吧？ 对， 忍，你要经受得起磨练，稳的话呢你要谨慎而且要低调，狠的话呢你得要坚决彻底，隐的话呢你得要急流勇退。 嗯，真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光是看到他那个时代这50年，你就是看100年、300年、500年也是一样啊。这个你这个咱们平常说万众敬仰的皇帝啊，在古代的时候不那么好当，表面上叱咤风云、为所欲为，实际上也不然，是吧？ 嗯， 那你拿这些官员来说呢，也不好当，是吧？上面有所谓的皇帝啊，伴君如伴虎，啊，稍微的失言可能就有杀头之灾。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想功成名就，又想为百姓办点事情， 而且跟你同僚的那些人有的时候他并不这么想啊，他只是想同流合污，是吧、 嗯、 我们有时候发现在盛世的时候反而是这样、 嗯、 很多人他会做表面的文章。 是陈廷敬活跃的时期，我看应该当时是属于这个康熙中后期啊。当然他最开始出场的时候是顺治皇帝， 对， 当然没几年的话顺治皇帝去世了，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这个一生就是跟康熙交织在一起。 没错， 那个时候应该可能是皇太极1636年改国号为清以后的50到60年间的这个时候吧。 嗯， 那个时候的话，海内已定，放眼宇内的话，似乎这个风平浪静啊。 嗯， 偌大的这个帝国也似乎这个强大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 嗯， 但是陈平之日既是新考验的开始，太平盛世的表象之下也会有暗流涌动，毕竟世界太平了。刀枪入库，马凤南山，跳下战马，卸下这个盔甲，也该享受一番了，是不是？ 嗯。 但随之而来的话，各种弊端，包括吏治的腐败，各种潜规则的这个盛行，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读性非常的强，也是借古喻今。其实，中国古今的读书人呐，多患有历史依赖症啊，就是可能要去看历史。当然了，也不能完全说是读书人的这种蒙昧，更多的缘故呢是活生生的现实，有的时候也叫人会有点无奈。那知道历史未必那么美好，但仍要从古人那里寻求一种救赎啊。历史小说如此，史学也是如此。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不光是作为公务员要读一读啊，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啊，想了解这段历史都可以去读一读。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德才兼备，都能够真正的为人民着想，都能够真正的成为好官吧。非常感谢海涛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再见。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水的还真香。